心里我们的约定，像季节白发从不停息，是你的微笑让我决定。感谢你让温暖回归到自己，感谢爱在生命中延续，默契就是最美的旋律，付出会有更多的